咁啊，藏经中咧有一部叫做《象法脱疑经》，咁啊，佢里边有一段经文讲啊，咁啊，有啲众生见到呢个罗月城，嗱，咁啊，罗月城就系一个城嚟噶，咁啊，现在我哋就以呢个罗月城咧为一个目标，咁佢有一类众生见到呢个罗月城咧，咁啊，就系嗰啲瓦片。就是那些石头，但是有些众生见到这个罗月城啊，就是七宝庄严的，但是有些众生见到这个罗月城就是个花状世界啊，但是有一类众生见到这个罗月城呢，就是诸佛的不思议境，那这种就是别业，那罗月城就是一个，是一个城，咁啊，每一类众生佢呢个福力嘅业力唔同，咁啊，所见咧就有如是个分别。嗱，若是话在我哋呢个人道之中，所谓呢个众生世界里边，咁啊，指我哋呢个人道而言，因为我哋大家都系人，讲人嘅话就讲人嘅道理咧，就等于话我哋大家都系人啊，都有同样嘅感受。等于话别类啊，好似畜生咧，佢有咩感受？我哋唔系畜生啊，我哋就唔知啦，就唔谈啦。嗱，我哋就系个人，咁啊，大家同住嘅人有种咁嘅感受嘅。咁啊，每一个人由业力而同啊，所以就有受扰穷通，就有贫富贵贱，咁呢啲就叫做别业，等于话贫穷。不是说个个都贫穷，咁啊富贵啊，咪亦都唔系个个富贵啊。啊，如果长命嘅咧，唔系话全人类都长命；如果系短命嘅咧，唔系话全人类都短命。咁啊有长寿就有短命啊，系有富贵就有贫贱啊。咁啊个个个别不同，呢啲就系由如是个个别之因啊，所以感受咧。就是个别的苦果，那这种就名为它的必业。那所以上宗这个唯识学里面讲呢，所谓必业者就它就不共业，是它个人自己的业力而招感到个人自己所受的苦，那不其他人共的，所以必业者名为叫做不共业。那么例如最近这个哥伦比亚这个火山爆发啊，是人类历史上呢一次最大的灾难，咁已经死了两万几个人啊，就是被那些溶了的岩浆，溶了那些雪水啊，捞埋那些岩浆呢，就变成又似泥又好似唔似泥啊，咁啊好决策层嘅，咁啊流得快，那些人走都走唔见啊，咁啊就是被呢啲溶咗个雪水捞埋啲岩浆啊，咁鉴生就翁死啦。诶，就偏偏有一个啱啱出世几日嘅细路仔啫，佢都唔知系乜嘢嘅就火山爆发啦。咁啊，一切就顺其自然啦。佢根本就唔懂事啊，结果咧佢又俾人救出啊。咁啊，呢种就叫做必然啦。咁就唔好话讲其他人，就讲呢个细路仔。咁啊，在呢次嘅大灾难之中啊，其实啊，应该呢啲咁样嘅声音啊，呢啲咁样嘅环境啊，将佢吓都吓死噶啦。啊，结果佢又冇吓死，咁啊又冇饿死，咁啊又冇俾啲岩浆咧将佢间生都翁死啊。啊，咁啊结果佢逃过呢个灾难，咁啊呢种叫做别业啦。咁啊，但系佢呢二万几个人咧，同时啊。一齐受呢种咁嘅灾难啊，咁我哋就可以叫做共业。而呢个细路仔出世只系几日咧，佢坐呢个大灾难唔死啊，咁我哋算佢就不共业啊，就佢就别业，就唔会受到呢种咁嘅灾难咧，嚟到将佢呢个生命咧送断。咁所以上宗讲嘅别业，即系不共业。就是每一个人所感啊，自己呢个根身是从呢个阿赖耶识之中啊，即系我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啊，呢个不共种子所生， 就属于自己所做嘅业，系自己所感嘅果报，系自己呢受用。咁啊，呢种就名为就别业，即系受妖穷通就富贵贫贱啦。自己所做嘅留下呢种咁样自己所做嘅种子，咁日后起现行呢，系自己受翻。咁咪佢就別業啦。所以呢個預期師地論裏面亦都講啊，佢話所謂別業者，就係指我哋眾生呢個自身，就各隨自己所作嘅業力，所謂貴賤苦樂不同。咁啊，或者在呢個畜類之中啊，有啲係會飛，有啲係會走，有啲就海裏邊咧係有輪。是有格啊，种种的类别不同啊，这种就名为的就别业妄见。那么同分妄见呢，就属于呢与众呢同见的，或者与众呢是同受的。那么在这个上中唯识学里面讲啊，他说所谓同分者，就是共业所感这个气界，即是大家都是住在这个世界里面。那么世界就是一个，就是这个世界呢，我们看不到他方世界，那么暂时不谈了。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大家都是人住在这个世界，而大家彼此交通来往呢，可以互相交换去得到的，那么就是这个世界呢。那么大家都是住在这个世界，咁啊，个世界有几多十亿嘅人口啊，都系住响呢个世界，所以呢啲就叫做共业啊，就系从呢个阿赖耶识之中，系呢个共同嘅种子所生，由呢个共业所感啊，所谓众皆有份，我就叫佢为之叫做同分啊。咁啊，又引呢个预期师地论里边讲。我话指呢个三千世界，以是众生啊，系共业所感。咁啊，其中个贵贱人畜，唔论佢有乜嘢嘅种类唔同，都系彼此互相啊，依指呢个世界而住。咁所以就名为咧叫做同分。咁啊，呢个就系大概而讲嘅。咁啊，如果我哋详细分析咧。咁例如啲坐飛機，咁大家都係共業啦，坐呢架飛機啦，咁有咁嘅緣。咁今時今日嗰啲大飛機咧，如果佢想賺錢啊，咁應該咧就可以排到500个位噶。咁如果個縮小啲，希望大家坐得舒服啲啊，亦都諗住未必咧每一班機都客滿嘅。咁佢就整個400个位咧就肯定啦，一啲問題都冇，就坐得好舒服嘅。咁啊，既然呢只飛機就大家400个人滿座坐響住啦，咁啊，如果遇到災難咧，咪真係共業所感啦，咁啊，全部死曬。咁啊，但係如果有我幸運嘅，亦都常常在呢個新聞裏邊聽到見到，啊，咁啊有1个半个俾人死嘅喎，而且連傷勢都唔係好重嘅，咁啊呢種就叫做必業，在呢個大眾啊。受呢个灾难之时，不个别有1个或者2个、3、4个人啊，佢就唔受呢个灾难咧，断送佢呢个生命啊，等于话佢逃过呢个鬼门关。咁啊，呢种咧就叫做别业啦。咁啊，以此类推啦。咁啊，同业以共咧系别业啊，应该咧就好容易了解嘅。咁啊，下文就系解先解释啊。所謂這個別業妄見，就是引阿難一個人啊，這個眼根的妄見啊為譬如。咁啊，其次呢就說這個同分妄見啊，就是廣如十方眾生的根性氣界，都是同一個虛妄。咁啊，在牛逼大師講咧，佢話同與共。別雖然好像是不同，一個就叫做同分妄見，一個就叫做別業。 但是虚妄呢就冇乜唔同，同时系虚妄啊，就说明一切众生与缘呢个念念之中，都系具足此个同分与共别业呢两种妄见，所以就妄受呢个轮回。但我哋虽然终日啊轮转生死，终日在呢个两种妄见之中嚟到过活，但系我呢个真见啊，系绝代无能所，无生灭，无来去啊！咁我哋呢个见性咧，依然系如如不动啊，就唔会因为我哋在呢个二种妄见之中轮转生死咧，而有所咧损失。咁就叫做真真正正啊！所谓见见之时，就见非是见啊！真见系绝代唔会堕于呢个有能所嘅妄见之中。若能悟此无能所，绝对代个真见而修啊！咁啊，从此远离妄见，咁啊，一切嘅生死轮回。咁啊，从此就可以止息啦。咁啊，由于我哋先先在呢个二种妄见中咧，系解释呢个别业妄见，所以佛话个云何就名为啊别业妄见咧？阿难，个而世间人就木有赤境，你夜见灯光就别有原影，就五色重叠。於以雲河，此夜燈明就所現圓光，就為是燈色，就為當見色。個阿難，此若燈色啊，則非醒人，就何不同見？而此圓影係為醒之觀。佢若欲見色，就見已成色，則比醒人見圓影者啊，就名為何等呢？個復次阿難。若此圆影离灯别有，则合旁观形象机宜有圆影出。佢离见别有就应非眼速啊，就云何醒人目见圆影？得自个当知色实在灯，就见病为影啊，影见就驱醒，见醒非病，终不应然是灯是见啊。於事中有非灯非见，如第二月非体就非影，何以故？第二之观是涅所成故，诸有智者不应说言，此涅根源的是形非形，离见非见啊！此亦是目醒所成，今日的名常是灯是见，何况分别是非灯非见。咁啊，此一段咁长嘅经文，就系直视而妄嘅第二科啊。咁啊，名为佢嘅别色，就系分别解释呢个二种妄见。咁啊，分为两科，初科叫做识别而妄见，第二科叫做解释同分妄见。咁而就第一科叫做识别。业念就是佛呢长长细细啊，于呢个二种妄见之中，同埋首先就解释何者叫做别业妄见。咁啊，刚才所念呢大段经文，咁啊分开四段咧，都各有佢嘅意思啦。嗱，第一段从阿难而世间人开始。知道别有如五色重叠啊，就是立例以显呢个别业妄见。咁啊，第二变从于以云河，此亦灯明所现嘅圆光，知道云河醒人目见圆影，就是精破以显系虚妄。咁啊，第三啊，从事不多知色实在灯嘅见病为影。知道於事中不非生非变，就是跌事妄本依真。 咁第四段就系从啊于第二月非体非影啊，至到最后一句就何况分别非灯非电，就系隐喻更合前例之网。嗱，咁啊现在咧就系于呢个四节之中解释咧系第一节，即系第一段所谓立例以显别。而望见佛话阿难，佢话如世间人，咁啊就系有一个世间上嘅人，佢就木有赤醒啊，就佢啲眼咧，咁我哋每一个人嘅眼应该都好清楚嘅睇嘢，平时冇问题阵时咧，咁啊人人呢个清净眼，咁啊都好好嘅，咁啊但系间中有个人咧，佢啲眼有病啊。咁啊，當然每一對眼裏邊咧，就佈滿曬嗰啲紅筋啊，咁啊變成就赤醒啦。佢話木有赤醒，佢話夜見燈光就別有原影啊。咁啊，因為佢哋眼咧有紅筋，眼有病啦，所以佢在夜晚一陣時咧，佢望下嗰啲燈啊，咁佢就見到呢個燈光個旁邊咧，好似別別咧。有一个圆圆地的影，咁啊呢个影咧仲系五彩嘅添啊，所以话五色重叠啊，有五种颜色咧，咁啊一重一重咁样排叠嘅，咁就叫做别有圆影，就是、五色重叠啊。咁啊若是话以喻嚟到合法咧，咁啊世间人就譬如九法界众生啊，咁啊呢个木。就有三种所谓这个慧眼和这个法眼与共呢是佛眼，但那么中呢就譬如这个理性啊，那么也有三种所谓这个真谛灯、俗谛灯啊，和入真谛灯，那么这个赤醒呢和这个红根呢，那么眼有红根赤醒啊，咁就譬如呢个三烦恼，所谓见思烦恼啊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咁啊呢个夜字啊，就譬如两种嘅生死长夜，佛混断生死长夜啊，以共变异生死长夜。咁啊呢个圆影咧，一共有五种颜色咧，重重叠起啊。咁就譬如九法界嘅三土五音，嗱咁啊，若我哋顺住嗰啲经文嚟到合法咧，就系、是、话三界众生在佢呢个慧眼之上，佢有呢个见思烦恼嘅赤醒，所以于呢个分别生死长夜中啊，就望见呢个真谛身上。见有这个同居土五音和五色重叠，那么若是说二乘的众生在这个法眼上有尘沙烦恼的赤醒，他们于这个变异生死长夜中啊，望于这个俗谛灯上见有方便土的五音啊，是五色重叠，若是说菩萨大道心众生在佛眼上有无明烦恼的赤醒啊，于这个微细别生死长夜中，就望于这个中世景上，见有十部土的五音呢，是五色重叠。那么由是而知，九法界的众生，于这个三目上有三烦恼的赤醒啊，所以于这个二种生死长夜中望见这个三谛景上，就有这个九法界的五音，就五色重叠。那么他所见虽然是有粗细不同，但是同时是虚妄啊。那么原则我们为什么会知道他是所见同时是虚妄呢？咁啊，如同我哋本经所讲，佢话十方如来，通通都见唔到呢个五音 個五色重變，所變都係個化性五陰啊，所以無煩惱、無生死。而經中講嘅十方如來及大菩薩，個於其自節三摩地中見與見言，正所想像，對如虛空花都本無所有啊！咁又話此見及言，對如是菩提妙證明體啊！咁一切法虛空花本無所有，本性空故，當然係無所執著。咁若是話此嘅見性同埋所緣嘅情景啊，既原是菩提妙證明體啦，咁啊邊處有呢個能見，仲邊處有呢個所見？即能見所見啊，就係個清淨本體。咁啊，所以九法界眾生雖然係在於呢個三諦境上，咁啊妄有呢個九法界嘅五陰五色重疊。但是在佛这方面来讲呢，经的法法都如虚空花，见与见缘同一体性，那么就当然没有了这个九法界的五阴五色重叠，那么也都没有了这个九法界的生死，那么也就是说十方诸佛菩萨以这个真见鉴于这个妄见之时，咁啊，真见就唔系呢个有能有所嘅妄见啦。咁啊，当然佢哋嘅成就无上菩提啦。佢话依云何，此系灯明嘅所见圆光。佢为是灯色，为多见色阿难。佢话此若灯色就则非醒人，何不同见？得如此圆影啊，就为醒之观。佢若是见色，就见而成色。个执比醒人见圆影者，就名为何等？个复次阿难，个若此圆影就离灯别有，则合旁观，平着机缘有圆影出，个离见别有，就应非眼速，云何醒人就目见圆影呢？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啊，就属于第二节，即系第二段所谓经破。以显虚妄，个佛话阿难啊，佢依以云何？在你心里边嘅意思啊，咁你认为点咧？咁你有啲乜嘢嘅意见啊？佢话此日灯明，所以呢个圆光啊，咁即系呢个夜晚，在呢个灯咧，咁点明即系着咗灯咧。咁啊！呢个有眼病嘅人啊，佢就睇到呢个点着个灯咧，咁啊旁边咧有呢个圆影之光啊，而且仲系五色重叠添。咁啊，现在我问你安娜，此个五色重叠个圆影之光啊，系维持呢个灯自己嘅色咧，就维持呢个剑自己嘅色咧？嗱，灯就譬如呢个如如理啊。见呢就譬如呢个如如之，咁啊此就系经例。咁啊若是合法呢，即系话九法界嘅众生于呢个二种生死长夜之中啊，咁妄于呢个三谛嘅景上，咁啊所见呢个三土个五阴啊，你话佢如如理有啊？就是抑或是如如自由呢？他说此若灯色，就则非醒人，何不同见啊？他如此圆影，就为醒之观。即是说，如果这个圆影，若是说是灯中里面本具知识，那么这个冇眼病啊，这个眼冇赤醒冇红根这个人呢，咁啊，亦都應該大家一致啊，都要見到呢個圓影五色重疊先至啱。咁啊，何以啊？呢個眼冇病、冇紅根、冇赤影嘅人啊，佢就見唔到呢個圓影五色重疊呢？何況呢， 只一个原因，不识重叠，只是这个眼有红筋，眼有赤醒病的人才见得到，没有红筋，没有眼病，没有赤醒的人根本就见不到。咁咪就证明呢个原影啊？你话系真有嗰种道理咩？咁就唔成，就讲唔通啦。咁啊，若要合法，咁啊，如果话呢个三土个音，你话佢系如如理有啊？咁就变成冇烦恼嘅十方诸佛啊！亦都应该见此个三土五音才对，咁啊何以冇烦恼嘅十方诸佛呢睇唔到呢个三土五音啊？十方诸佛所见嘅只系常寂光净土啊，此个三土五音呢亦只有九法界，所谓有呢个烦恼赤醒嘅众生。先至见得到十方诸佛呢根本就见不到，他所见他所证呢是唯一的如如理体啊，根本就见不到这个三土五音。所以你说这个三土五音是这个如如理有啊，这种道理就不成。那么若是见识啊，就见已成色，则比整人见原影者就名为何等呢？此就是菩非是见已成色。咁若是你话呢个见啊，已经变咗呢个色啦，即系成为呢个色啦，即系呢个原影之色啦，咁啊就应当就冇咗呢个见性啦。因为这个见性已经变了这个圆影之色了嘛，已经变成为圆影之色了，应当就没有了这个见性。既然没有了这个见性了，应当就不能够见这个圆影。但是现在呢，这有眼病的人呢，他就的的确 确见到这个五色的圆影重重叠叠嘛，咁啊，然之后佢正当呢个有眼病嘅人，咁佢见到呢个圆影嘅时候啊，我哋应当又系叫佢系乜嘢呢？但系现今见到呢个圆影五色重叠者，唔系别人见啊，系呢个有眼病有赤醒嘅人见，咁啊就证明呢个有眼病呢个人。咁啊，呢个见性就未曾失望，咁所以你讲呢个见性已经变成呢个五色嘅圆影呢种道理咧，就不能成立。嗱，咁啊，再其次，若你阿难话唔系呢个见变成色，乃系呢个见之中啊，本来具足呢个五重圆影之色，咁啊呢个圆影啊就属于呢个见中本具而有嘅，咁啊岂不是呢个见性咪仍然未失吗？咁啊恐防阿难咁样嘅执着转计，所以佛就破斥佢话阿难，佢话若是话见中啊，咁啊具此呢个圆影之色。咁啊，既然呢个见性之中本来具足有此呢个圆影之色啦，咁啊，应当有见性之一日啦。咁啊，同时呢个见性里边咧，就有呢个圆影之一日。但系现今不然，所有呢个好眼嘅人，咁啊，亦都包括呢眼有红筋赤醒病嘅人啊。他已经给个医生呢是医好对眼了，那他的眼呢已经是没有了这个赤醒，那就永远不见这个圆影存在啊。所以说见中 句子这个原因这种道理呢又不成。咁若就话合法，如果话呢个如如之啊，咁啊变成呢个三草五音，咁啊变成就冇咗呢个如如之咯。咁啊冇咗呢个如如之，就应该就变唔到呢个三草五音。但系现在九法界有烦恼嘅正烦啊，佢所见嘅咧。正是三草五音之时，咁我哋就叫佢做乜嘢呢？但系今见三草五音之时，仍然系九法界众生啊！呢、这个有呢、这个如如智里边咧，系有呢个烦恼赤醒，咁啊变成九法界嘅正烦啊！佢仍然未曾失呢个如如之啊，所以你说呢个如如之变成呢个三土五音嘅道理不成。啊，又若是如果你话呢个如如之，咁啊本来系具足啊，似个三土个五音，咁啊即十方诸佛如来，咁啊佢返往归真，修得有功，断惑正真之时。咁啊，既然呢个烦恼啊，系呢个如如智里边具足噶啦，咁啊，即十方诸佛返往归真之时嘅成道啊，咁啊，亦都应当仍然见到呢个三土五音才对。何以现在十方如来不见呢个三土五音呢？咁就说明呢个三土五音呢，就唔系呢个如如之本具。咁啊，以上呢就系、是、说明啊，我哋呢个真见之中，本来系冇呢个能见，亦都冇呢个所见啊。咁啊，真见呢就系、是、绝代，不过迷之时，不见得。有这个三土的五音，所以流转于九法界。你若是悟之时啊，返往归真，咁啊成就无上菩提，咁啊真性系绝代，既无咗，都亦无生灭啊。咁啊就证明我哋呢个真见之中，咁啊就本体清净，所以以呢个真见。鉴于呢个有能所妄见之时，咁啊呢个真见呢就唔系呢个有能有所呢个妄见，说明呢个真性绝代，何来啊呢、这个三土个五音啊，亦何来啊呢、这个烦恼病啊，亦何来啊呢、这个生死苦咧？我话复是安啊！个若此原因，个离灯亦有，咁啊侧合旁观，屏障机缘就有原因出。咁啊佛呢，咪再同阿难讲个阿难啊。咁啊若此原因，咁啊呢个灯旁边啊，呢、这个五重叠叠呢个原因咧，咁啊如果你话佢离灯亦有，咁啊亦都唔通噶噃。点解呢？如果我离开呢个灯，都会有啊呢、这个五色嘅圆影重重叠叠啦。嗱，咁我哋现在呢换一个环境，咁你睇下呢个灯嘅前后左右旁边，咁啊有茶几，咁啊亦有呢个屏障啊，亦有呢个桌面。咁如果话呢个圆影离灯别有噶啦，咁就应该前后左右嗰啲屏障啊，嗰啲茶几咧都要有呢个圆影出才对。咁现在咧的而且确，呢个灯嘅前后左右整间屋啊，所有嗰啲屏障机缘咧根本就冇圆影，而睇到有圆影嘅咧。就是这个灯啊，这个旁边呢，就是有这个圆影啊，五色重叠， 咁啊，説明啊，林色重疊嘅圓影咧，就唔能夠離開呢個燈啊，別別有。咁啊，若是話合翻就譬如呢個三土嘅五音，若是話離開呢個如如理而有嘅，咁就變成心外有法。咁啊，但係現在咧，以呢個真見鑑於妄見之時。咁啊，真见就无人所绝对待啊！咁啊，说明就心外无法可得啊！咁啊，呢个三土五音就不离呢个如如理而有，所以说呢个五音离开呢如如理而有啊！呢种道理系不正，就如同呢个圆影啊，不能离灯而有一样。咁啊，就说呢个五音呢、这个圆影之色啊，你话离灯别有就唔能够成立。嗰个离见别有就应非眼速个云何醒人就莫见圆影啦。咁如果话离开呢个见别别有嘅，咁就应非眼速啦。咁因为上文呢就是解释此粒嘅圆影啦，唔能够离灯别有。咁啊，现在此一段文咧就解释呢个圆影啊，重重叠叠，唔能够离见别有嘅。所以若是话呢个五重圆影啊，系离见别有，咁你应该就唔系眼睇啦。咁你离开呢个见啊，而别别有呢个圆影啦，咁啊应该就唔系属于呢个眼睇。但是云何醒人呢、啊、就目见圆影呢，现在的的确确啊，这个眼有赤醒啊，眼有红根，那个人先至见到这个圆影啊。那么若是合法，譬如这个三土五音，如果你说离开这个如如之而有的，那么应该这个三土五音呢就不是为之所了，但是现今不然，唯有这个如如之啊，才至了到这个三土五音。那以上这么多段的经文，就是一种显示，三土五音呢，不是这个如如理有，亦不是这个如如之有，亦都不是离开这个如如理有，亦都不是离开这个如如之有。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那么说明它就不是真有啊，那么就全体虚妄。那么它这个虚妄的程度啊，就如同这个如影，既然不是真有，不是见有啊，亦都不是离真离见而有。各位是故就当知色实在灯，就见病就为影，就影见就驱醒，见醒就非病，就终不依然就是灯是见啊，于是中有非灯非见。咁啊，此就系四段经文中啦，属于第三节，即系第三段，佢哋结。是妄本依真啊，而虚空嗰啲花咧，系依止呢个虚空，离空就无花可得啊！咁啊就系以嚟，我哋啲妄心妄境咧，系依心建立。若是离开呢个真心啊，又何来呢个妄心妄境咧？我话是故当知。你阿难，以是上文啊，呢、这个因缘之故，你应当要知得。所谓即就实在灯啊，凡系灯都有光色，所以呢个光色呢，就实实在在系呢个灯啊，本有呢清净光。咁就譬如呢个如如理啊，咁呢个理体之中。本来就具足这个法性五音啊，亦都具足这个真善妙色， 所谓圣空是真迹，圣空是真水，说明我们这个自性之空故能够具足诸法，说明如如理本具五这个法性五音，亦都具足这个真善妙色。那个见病就为影，见就即是这个眼目，所以见字呢就即是个目字。那么现在见病为影，就是这个清净目，这对清净眼啊，那么有这个红根所以整病啊，所以就见到这个灯的旁边呢有这个圆影啊，是五色重叠，那么叫做见病的为影。那么譬如九界三土五音啊，都是由这个妄想烦恼建立，因为这个如如之为这个妄想烦恼之所染污，所以就妄见有这个九法界的三土五音，所以向下第三卷那个坚木的雨露同是菩提，是灯法路上啊。那么菩提是如如之啦，那么如如之为这个烦恼所染，那么身心世界能见所见啊，都是这个菩提之中这个灯法炉上。他说影见虚醒，那么所见这个圆影和这个能见圆影这个见啊，这对眼啊，就是由于这个赤醒而有，由于这个眼啊，那么有这个红根之病啊，所以就见到呢这个圆影呢是五色重叠。那么若是以法来讲呢，就是说九法界的众生他见到有这个内之身心恶之世界，包括能见所见，都是由于这个三烦恼赤醒呢而起的。那么见醒就非病啊，若是我们知得你身心世界是由这个三烦恼赤醒所起的，那就没有一切的过患了，就即是说你能够了知能见所见都是虚妄，所谓无烦恼无菩提啊，无生死亦都无涅槃，所平等直灭。那么如是见解呢，方名为他就正知正见啦。那么如是见解，那就叫做见见之时，是见非是见。他说终不应言的是灯是见啦，于是中有非灯非见。那么即是说若果你知得所见这个圆影啊，是完全由这对眼呢，有这个红根呢，有这赤醒病所幻现的，那你就没有一切的过患了。从此你就不会执着计算说这个圆影啊是灯有，或者呢是见有，或者呢你亦都不会执着啊说这个圆影呢是离灯有，是离见有啊。那么一切是非计度就从此永息。那么若是说合法呢，就说明我们如果修得有功，你知得能见所见，以共这个三土五音啊，是完全由这个三烦恼赤醒而起的。那么所以就说见醒就非病，你到这个时候就不能够说这个三土五音呢是如如理有，是这个如如之有啊，更何况你会说非如如理有，非如如之有吗？那么一种结识我们这个真见，鉴于妄见之时，我们这个真见啊是无是无非，是无能所， 是唯一清净真心啊，等于话安啊，此就叫做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嘅道理啦。咁啊，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，向下问唱，止于明音。